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十七集。 我没打算跑。 尽管挂了一个发疯的女人在脖领子上，小修还是努力保持着气质。有钱人的腰杆总是笔直的。 总算让我抓到你了。 橙子咬牙切齿。是他自己送上门来的好不好啊？ 退货。马上还我五块钱，那条死鱼你立刻拖走，立刻。 橙子狰狞地说，如果他胆敢说一个不字，他就立马撕了这个家伙。小修的目光越过他头顶，看到了刚刚被痛扁一顿，头发蓬乱，脸上挂着血痕的梨，正从地上爬起来。 哎呀，梨，我就知道你落在这个女人手里头啊，是没有好日子过的。不过看到你没有被油砸啊，我已经很欣慰了。 小修语重心长。 少废话。 橙子打断他的惺惺相惜。 如果你不接受退货，我立马油砸了他。 小修对橙子璀璨一笑，手罩上仍抓着他领子的一双爪子，轻轻地握住揉捏了一下。橙子顿时半边身子一麻，站立不稳，脸色绯红，不禁松开他领子，想把自己的手抽回来，却被这个家伙不重不轻地握住了。小修压低嗓音，深情款款地说， 尽管油砸他吧，退货不可能。 听了之后，橙子大惊。 啊，你们不是朋友吗？你怎么能这么不仗义啊？ 小修微笑着。 他交友不慎呐。 离这个笨蛋，交的什么朋友啊？这是。 呆呆地看着小修漆黑的眸子，走神了。离不爽的挤到他们中间，把执手相看的两个人分开。小修别具深意地扬了扬眉，自顾自地坐到沙发里去了。 啊，梨子，他怎么能这么对你啊？这种人你还不跟他绝交？ 橙子窃窃私语。小修的吝啬性格我早就习惯了，他是宁愿去死也不会吐出一分钱的。 真是怪物。 不，他不是怪物，是神兽。 什么？ 橙子睁大眼睛打量着正对他们露出阳光笑容的小修，看不出任何兽类的生理特征啊。其实啊，他就是招财聚宝，金钱为食，只进不出的貔貅。离缓缓地爆出小修的真实身份，一边瞄着橙子的表情，满心期盼地看到他因为没有退货可能而崩溃的场面。我料这女人却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两眼闪过无数金币，满脑袋想着金钱落地的哗啦啦声，面若桃花地扑了过去。橙子跪倒在小修脚下，一把拉起他的手捧到眼前，发出赞叹的声音，然后顺着摸上去，直摸到头发，捏起来仔细观察，看看是不是黄金打造的。 偶像，你是我偶像呀，哎呀，我仰慕你好久了。 橙子捧着狂跳的小心脏，颤抖着声音表白。龙三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。橙子抱住小修的腿肚子，仰脸看着他，眼含着泪光，痴迷地说着梦话。 活的，活的貔貅。我应该把你供在哪个方位啊？啊，哎哎，告诉我，我把你供在哪儿啊？你能给我招来滚滚财运。哎，对了，你真的是只进不出吗？ 这个毫无疑问呢。 小修笑眯眯地回答。 啊，这么说你真的没有生那个器官了？ 是啊，你想不想看看？ 你想呀想呀。 龙三铁青着脸，一把将橙子扯到自己身边，按住他那双不由自主扑向小修摸去的爪子。 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 龙三压抑着怒气冲小修说道。 不要不要呀。 橙子一听急了。 走，他可是财神，财神呀。 小修也不满地说， 喂，我才刚坐一会儿。 就这一会儿时间，已经让这个女人完全失态了，你还要坐到什么时候啊？龙三的额头上面青筋暴起，揪住这个女人的耳朵，嘴角撇出一个冷笑，哼，不让她走，她饿的时候你管得起吗？橙子拼命点头， 管得起，管得起，她不可能比你吃的还多吧。 那你知道她喜欢吃什么吗？ 哎呀，她吃什么我买什么。 开玩笑，貔貅，哎，请都请不来，哪有赶走的道理。钱，他喜欢吃钱。龙三把钱字咬得重重的，硌死他。 啊， 橙子呆住了，貔貅不是招财的吗？怎么到了自己这儿成了破财的了？离的目光转向不情愿的赖在沙发里的小修， 你走还是不走？ 眼里面闷雷滚滚。小修投降的双手举起， 好好，我走。你这个见色忘义的。 懒懒地站起来，走到门口时又回头冲橙子魅惑一笑。橙子被电到了，捧着心口几乎要晕过去了。小修得意地看向梨，装出一副同情的样子， 哎呀，搭上这么个女人你惨溜。 梨对着他扬起手做要放闪电状，小修哈哈一笑赶紧开溜了。用恶狠狠的目光送走小修的背影，再看看魂不守舍的橙子，梨的心中十分不爽，一把把橙子丢到沙发上。橙子摊开胳膊仰躺时仍处在痴迷的状态，嘴角挂着一个傻笑。等他感到被什么越来越沉重的东西压住，呼吸越来越困难时，两眼才渐渐聚焦，看清离自己的脸近在咫尺的深蓝眸子正涌动着杀气。 喂，你干什么？ 叫你回魂。 没必要这样子吧。 有必要。 龙三的目光游离到橙子的唇上，橙子紧张了。 你想干什么？ 想干什么？龙三想要狠狠地咬他一下，以惩戒他该死的花痴。唇渐渐地逼近。 我是凌空无言，也是剧中的麒麟，别忘了订阅评论点赞鼓励我们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